儿碎。嗯，给这儿续水啊，这儿囊掉，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智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以坠乌化中，破之必矣。这个今天这书呢，刚才我说这几句开场诗是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论，说诸葛亮这人呢，虽然有很大的志向，但是没遇着很好的机会，遇见好的机会没把握住，多谋而少决，主意多不多？诸葛亮主意太多了，但是做决策的时候有时候是比较犹豫的。再说呢，诸葛亮呢好兵而无权，并不是没有权力，就是他不善于权变，善于权变者那是曹操。所以说呢，司马懿说了，他虽然有这么大能耐带着兵呢，但是已然坠乌化中，必败无疑。司马懿评论诸葛亮，那么对诸葛亮还有没有别的评论？还有别的评论，咱们今天呢就先说这么几句。现在咱们这书呢整说到六出祁山，魏主曹睿派司马懿大兵四十万兵发渭南，现在在朝中还有原来的老臣司马懿的敌人几乎已然没了，大将张合、随勇但是也死在木门道，所以说大权在握，他带着夏侯渊的四个儿子，两个是先锋，两个是行军司马，来到了渭南，四十万大兵扎下营寨呢，在身后头营后头还修了一座城以备后患，派五万大兵在这河上盖着七座浮桥，盖什么？要决心在这儿灭诸葛亮，而且让夏侯渊这俩儿子，大儿子二儿子夏侯霸夏侯威过了这桥，在桥南边扎下两座大营威慑诸葛亮。结果呢，诸葛亮一看呢，使出计策要烧这浮桥，打了败仗了。不但打了败仗，大将胡班还被乱箭射到水中。反过来呢，司马懿派人前去诈降，派郑文，诸葛亮反间计，司马懿又打了一败仗。上次呢我评论这件事儿来了，这不是我评论的，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军事家吧，也可以说是评论家，在评论诸葛亮跟司马懿这一次用郑文的反间计，说明的已然计穷了。谁计穷了？是罗贯中先生计穷了。但是呢，也有人替罗贯中说话，说罗贯中编不出来了。为什么编不出来了？历史就这么个状况，已然没什么可编的了。我也比较同意这个，不然的话，这前面为什么编得那么精彩啊？尤其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是吧？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那头顾茅庐二顾茅庐三顾茅庐，火烧博望坡，然后沿长江下寨连营三百里，平春江下虎视江东啊，非常非常好。但是呢，这个书和人一样，不能老在高潮中，也可能就低落下来。所以到罗贯中写到这司马懿跟诸葛亮打仗，诸葛亮死，以及司马懿篡权一统归晋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精彩的历史篇章了，所以写不出什么精彩的历史故事来。我也同意这观点啊。总而言之呢，不管他们怎么说，不管他怎么写，咱还得把它说好了，是吧？说好了是我的能耐，我就尽我的最大的力量，是吧？这个，尤其是司马懿、诸葛亮两个人都不在了，这书就更不好说了，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咱们还应当把它说好了。怎么说呢？我现在心里没谱，是吧？昨天就琢磨这个火烧子午谷，就琢磨孙权这点事儿，一直琢磨的有四点半。我们老伴儿问我完事儿没有，我说完了，四点半了。炒两碗饭，他一碗我一碗，洗一澡睡觉了，是吧？今天睁眼，今天还两场，是吧？总而言之，我还挺欣赏我自个儿这点精神，是吧？这个相当不错了，嗯。那么司马懿反了，打了败仗了，诸葛亮回来把郑文给杀了。杀了郑文之后，再想去交战，派魏延他们去交战，司马懿不出战了。司马懿为什么不出战？司马懿要坚守，为什么坚守？因为他从这运动战上来决定是打不过诸葛亮的，所以司马懿坚守不出，传下命令深沟高垒。诸葛亮呢不能闲着，带着手下的卫兵，坐着自己的四轮车，到渭水河边来巡查地理。所以说，身为主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你得知司马懿是怎么回事，什么天时？另外，你得知道地理情况。诸葛亮走着走着，发现一个好地方，这地方叫子午谷，全都是山，抱着，当中间一跟那大葫芦似的，能装一千多人。然后在这掐一口，只能过一个人。过去之后呢，前面一小葫芦，里边能装四五百人。诸葛亮发现这地方不错，灵机一动，主意有了。马上叫来两个心腹的战将，一个叫杜瑞，一个叫胡忠，让他们两个人从军工营里调了1000多名工匠，就是军将。当兵打仗嘛，有火兵，有卫士，有打仗的，有运粮草的，那么还有工匠。军营当中需要做什么的话，由这军工营来做。让他暗中带着1200名军将就到这子午谷来了，而且密授给他们办法，让他们两个人带着这些工匠做木牛流马。上回我说了，这木牛流马的研究2000多年了，到底这木牛流马什么样啊？有的农民给反制出来了，而且呢也申请专利了，那么到底是不是诸葛亮那时候的木牛流马，很难说了。这个问题我也不研究了，2000多年都没人研究出来，说连丽如研究出来，那我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也就不研究出来了，咱们就别研究它了。这木牛流马呢，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些交通工具的时候，木牛流马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罗贯中先生写的神乎其神啊，这个能往前走，能往后退，而且不吃草，不喝水，整天这么走，大家伙看都很惊奇。总而言之，木牛流马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前面说七擒孟获的时候，诸葛亮造了很多东西。那么再往前说，诸葛亮娶媳妇儿，黄承彦跟他的女儿也是制造专家。他们家没丫鬟，都使的是木头丫鬟。黄承彦老先生是中国第一个航空模型、飞机模型的制造者。所以说呢，诸葛亮呢也受到这个老岳父跟媳妇儿的真传。再说诸葛亮也很聪明，到底这木牛流马怎么做的？虽然说咱们《三国演义》上有尺寸，可是你要按这尺寸、按这办法也做不出来。到底这木牛流马怎么想象？总而言之，它是用了一部分的机械化来代替了人工。诸葛亮暗中派这两员战将、1200名工匠，就是军将，到这葫芦谷里头、子午谷里头来做这木牛流马。同时他就把马带叫来了，给你500兵，你把这子午谷后边这谷口给查严了，在前面的谷口扎下大营看着， 里边的工匠不许随便出来一个，外边的人不许随便进去一个，必须保密。我每天来看来，而且我想办法要在子午谷这儿置司马懿死地。所以说，作为一个领兵都招讨兵马元帅，带兵者必须知天文晓地理，中知人和。你只有掌握了司马懿的情况，你知道司马懿心里想什么，你的计策就油然而生。全都布置好了，诸葛亮每天都来，杜瑞跟胡忠带这些人按照诸葛亮给的尺寸做这木牛流马。当兵的急呀，战将也急呀，天天问丞相咱们怎么打，怎么把司马懿给灭了。诸葛亮说不着急，他不出兵咱们想办法，你们踏踏实实待着。大家伙虽然相信诸葛亮，但是心里也着急，终究粮食是个大问题。这天长史杨仪来见诸葛亮，丞相，咱们的粮食呢大部分停在剑阁，现在人夫牛和马来回运输运不来，山道崎岖，粮食接济不上怎么办？诸葛亮一乐，有办法，别着急。然后呢就提起笔来，在纸上写出了尺寸，写出了形状，让大家伙挨着个的看。我在西川呢买了大批的木材，而且原来存了一些木材，在西川呢又买了很多大块的木材，按照这个方法多工建造木牛流马。造出这木牛流马呢是不喝水不吃饭，每天来回运粮食。大家伙一听新鲜呢，要搁现在就不新鲜了，你说出什么机器人？昨天我在电视看了，说那机器人做这胃癌手术真了不得，是吧？而且呢做完了以后记录下来，将来可以让学生谁要学开刀的时候可以作为学习教材。这是现在都不觉得新鲜了，可那时候2000年以前可了不得了。诸葛亮能说造一种东西来回运粮食，跟真的木牛真的马一样，不吃不喝来回老运粮食，大家伙听着高兴啊，全都挑大拇哥赞成诸葛亮神仙。那长史杨仪呢又信又不信，那就等着吧。过了没有一个多月，木牛流马造出来了。诸葛亮让人牵出几只来，大家伙一看都是赞不绝口，了不得呀。诸葛亮传下命令，高翔听令，高翔来到诸葛亮面前，末将在给你千兵，你带着这些木牛流马走山道奔剑阁，把剑阁的粮食运回岐山大营，遵令。这高翔带着1000兵赶着这些木牛流马来回的运，那大家伙看着高兴啊，人担人扛牛马驮，那也不入这位啊，不吃不喝，嘎噔嘎噔嘎噔就来了，嘎噔嘎噔又走了，把剑阁的粮食全运来了。大家伙看着高兴，大家伙放心了，有粮食吃就好办了。那么消息呢就传到司马懿的耳朵里，了不得了，都懂诸葛亮不走了。你怎么知道诸葛亮不走了？他造出来木牛流马从剑阁这儿来回运粮食，我们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司马懿傻了，我在这儿坚守不出，就盼着诸葛亮粮食进了，主要诸葛亮粮食一进他必须撤回去，我就这办法，所以我才坚守不出。他要有人运粮食，有了粮食了他在这儿好战了，他老不走了，老在这儿我怎么办？往旁边一看，看见张辽的儿子张虎了，往这边一看，看见乐进的儿子乐琛了。张虎乐琛在，你们两个人各带500人，夜间翻过北原，奔岐山路。只要看见高翔， 压着木牛流马运粮食，你们咋呼一下，甭多抢，给我抢个三个五个来就行。这两个人遵令，大家伙都盼着能抢咱们瞧这木牛粮啊，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暗中各带五百兵走了，咱们叔不说废话。高翔运粮食来了，两个人一声喝喊，呆擦出去了。下边这些当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么一跑，抢回几个来，完成任务，回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看也愣了，嘎噔嘎噔往前走，嘎噔嘎噔往回走，在木牛流马身上驮着不少的粮食。司马懿心说，我照葫芦画瓢，你有主意我有主意，来给我叫五百兵将来，他们也有军营啊，也有干活的，叫来五百个军将，拆拆一块画一块，拆一块画一块，拆完了以后把这尺寸厚薄用的木头什么地方应该什么地方连上都记下来了，就照这样造。他这人多呀，有的是木头啊，一造就造了好几百只，再造又造了好几百只，嘿，大家伙一看高兴，陈威在压着这些木牛流马给你一千兵，到陇西给我运粮食去。这陈威压着木牛流马就奔这陇西了，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粮食运来了。司马懿高兴啊，你会做我会偷，偷完了我会拆，拆完了我会照样做。这种贼呢就比偷那个石头像石头佛强多了，是吧？哎，这拆完了呢挺活动。高翔呢丢了好几匹木牛流马回来禀报诸葛亮，丞相了不得了，我没想到我压着粮食走，结果呢让北魏的人马抢走了好几匹木牛流马。好啊好，高翔你没罪，你放心吧，他抢走几匹用不了多少天我会得了很多的战利品。丞相您说这怎么回事啊？你想想啊，司马懿肯定把我这木牛流马拆了，一葫芦画瓢他得坐去，他来回也运粮食，他运粮食呢我就有办法了。没过几天报何氏禀报，现在司马懿派大将陈威带着一千兵奔陇西运粮，两千多只木牛流马，呵，造得真快。诸葛亮看了看高翔，你照样运你的没事儿。现在呢咱马上升帐，我派兵遣将，咱们制止司马懿。三同巨将郭翔大营里中战将全身披挂参见诸葛亮，往两旁边一站。诸葛亮传令了，高翔听令在，你呢带着木牛流马该走你的走你的，千万别有那么多的顾虑，遵令。王平听令在，你带着一千兵打扮成卫兵，打的是卫兵的旗号，等着卫将陈威压着木牛流马跟兵将带着粮食回来的时候你冲上前去。他对面就得问你干嘛的，你说是巡粮兵巡哨的保护粮车的，他们不在意，哎，一看你穿着卫军的军装号牌就放你过去了。等你过去之后到他跟前了，冷不丁的，王平你一刀把陈威结果性命行吗？成，丞相把陈威杀了呢，让你的兵将就把这些木牛流马往咱们这儿赶。丞相那要经过北原，让郭淮跟孙礼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追。是啊，你走你的，只要他们追上来了你就让木牛流马站住，然后一伸手让当兵的把这木牛流马这嘴里的舌头把他们一拧。大家伙一听感觉这里还有机关呢，这木牛流马就不动换了，然后你指挥人马跑，郭淮跟孙礼带着卫兵追上来了，他们在赶这木牛流马，这木牛流马就不动换了。这个时候我派一支人马 魏延将威听令，再三，你们两个人各带5000兵，一个埋伏在左边，一个埋伏在右边。只要是郭淮孙立的人马杀上前来，往回夺这木牛流马的时候，你们两支人马左右杀上前去。王平，你再指挥人马杀上来。等郭淮人马刚往回一拜，你们一伸手把这牛舌头、马舌头再拧个一棍儿，你们再往咱们大营这儿赶。郭淮孙立指挥人马再追呢，我还有办法。张逆听令，三，你带着500兵，我给你东西，带着鬼盔，脸上画着五彩，身上穿着寿衣，诸葛亮这什么都有，每人发一面旗子，左手执彩旗，右手拿宝剑冲天举着，然后身上都带一葫芦，这葫芦里放着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只要是孙礼跟郭淮的人马追上来了，王平带着兵将回去扭着舌头的时候，要把这些粮食给运回来的时候，那郭淮孙礼不干，你一声炮响，唰就出去，就学鬼叫唤。会吗？这我会。你马上训练你手下500兵，然后让中军官帮着他领东西，诸葛亮在川中早已然造好了。这样的话，让他们把这葫芦打开，里边呜往出一冒烟，然后你们这500个人就跳，跳什么呀？随便跳吧，爱跳什么跳什么，把他们给跳跑了就行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Share a few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二婶 啊， 赶紧的， 怎么着， 让我听听您今天准备的这什么时代都能打的害人虫，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像话吗？尊敬点啊。 你都要打人家了，要扫除人家害人虫了，我还尊敬？我尊敬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嗯， 那万一要是没扫除成功呢？后果你可得自个儿掂量掂量 啊。哈， 请欣赏快板书《三打白骨精》，表演者张志宽。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师徒四人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看开路先锋在他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这一天，他们师徒走进了荒山里，见座座高山险又凶，怪石横生，悬崖陡坎的峭壁千丈入云层。突然间有一团黑云压山顶啊，平地就刮起了一阵风。孙悟空手搭凉棚高声喊：师弟注意，这个地方有妖精。沙和尚一听，他这放下了行囊灰禅杖，猪八戒钉耙一横挺起了胸脯子绕，腾楞解腾楞。唐三藏双眉紧皱下了马，孙大圣忙说：师父莫担惊，只要有我悟空在，不论是大妖精老妖精，大的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什么样的妖精管教他，有来无还活不成。师弟你们和师父在此吧，我等待我登高一望查看清，见物不要吃，见人也别理，注意注意莫当耳旁风。悟空去也，他一溜跟头没了踪影。唐僧沙僧立刻席地打坐闭双睛，猪八戒肚子里边直咕噜，饿得他俩眼难合又难睁。忽觉得有一股子香味钻鼻孔，猪八戒不由得个口水往外涌。定了定心神仔细看，咦，见山石后走过一个女子，很年轻，只见她右手拿着一把小团扇，左手提着一篮的大白馒头热腾腾。猪八戒他噌楞一声忙站起，阿弥陀佛念了几声，这真是肚子饿了天上掉馅饼，老猪想吃饭他就有人把馒头蒸。你看他把悟空的嘱咐早忘掉，他这一溜小跑的往前迎。哎，女菩萨你这是从打哪里来呀？ 这篮子馒头往哪儿送啊？哟， 大师父，我家就在那边住，我的爹娘烧香信佛会念经，他二老叫我到山上送斋饭。 哦，猪八戒一听，他这扯开了嗓门喊唐僧：师父，这山上有庙有和尚，咱快去用斋把鸡冲。沙和尚忙说：师父不要动，咱们要等着大师兄。这个唐僧他这犹豫心不定，猪八戒拉起了唐僧往前行。 女菩萨慢点走啊，我们跟你去。 这女子她这回过头来笑盈盈：哟，长老大师父，前边就是天佛寺，到那里吃什么斋饭都现成，我们走吧。 好，走，且慢呐，唰。 一道金光从天降，半空中跳下来齐天大圣孙悟空，铁棒一横拦去路，站住！当时给他吓得这个女子心里的一扑通，孙悟空用鼻子一嗅有妖气，妖气，立刻睁大了火眼金睛，他朝着这女子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仔细盯，原来是一具白骨骷髅，你是一个白骨精，大胆的妖魔往哪里走？唰，金箍棒高高举在空，就听见啪噗的一声响，这女子翻身倒地，血肉崩，嗖，有一缕青烟奔了山顶，噌，孙大圣双脚一跺起在空，他看出白骨精的真身已逃走，这尸体是妖精的化身地上扔，悟空他这随后去追赶，在这时候可把唐僧给吓懵了，连说道：罪过罪过，真罪过，无故伤人罪不轻。八戒说：师兄不该把人打死啊，人家要找来不答应。沙僧说：师兄他有真本领，绝不会错拿好人当妖精。他们师徒三人正说话呢，忽听着背后传来了佛号声，见山石边走过一个老婆子，她拄拐杖啊，念念珠，嘴里边一个劲的直哼哼。猪八戒一看，说不好，自己跟自己瞎嘟囔，这准是人家的妈妈找闺女，大祸临头，怎么硬撑？猪八戒心里的正嘀咕呢，这老婆子走到近前，发现了女尸地上横，当时间嚎啕大哭，特别的痛。我的闺女，这声音真比宰猪都难听啊！突然间，他的俩眼一瞪，揪住了八戒，手不松。你这个伤天害理的凶和尚，打死我的闺女，你得偿命！唐僧说：“慢来，女菩萨，请你不要错怪他，闯祸的人是我大徒弟孙悟空，我对他管教不严，愿领罪。”哎呦，还是这位长老说话通人情，哎，可叹我女儿她命苦啊，请长老跟我到前村走一程，买一口棺材将她收敛，你看怎么样啊？唐僧点头说：“遵命。”好，咱们走。这个老婆子一拉唐僧的胳膊腕，只觉得给他又尖又硬，各手疼，扭头一看，原来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哈哈，老孙追你没找到，回来恰好正相逢啊。说话之间棒一道，这个老婆子应声倒地，吹了灯了。白骨精给他又被识破，忙逃命，他的真身借着妖物飞上空。悟空腾身就要追赶，唐僧拦住，大喝一声：“站住！悟空，你疯了！你平白无故把母女二人给打死，这样的罪过谁担承？”悟空说：“师父，你以假当真，受了骗，他们不是母女，是妖精。”唐僧说：“这明明是人死在地，你说是妖精理不通，你无故伤人，我不要你这个徒弟了，快走吧。”沙和尚一听，他这急忙上前来求情：“师父啊，一路上多亏了悟空师兄除妖怪，要不然连咱的骨头渣子早叫妖精吃干净，还是饶了师兄这一次吧。”唐僧说：“那就看在你的面上，下次再犯绝不容。”悟空想：“此妖不出，大家必遭难，岂容妖怪霸道横行？”想到这，他推说巡山去探路，嗖，又腾身飞起去找白骨精。悟空跟他刚走不大会儿啊，就听见有人喊：“救命！救命啊！”唐僧一惊，抬头看，见对面跑来了白发苍苍一老翁。只见他倒拖着拐杖，嘘嘘的喘。孙悟空在后边追赶不放松。这老翁跑到唐僧的面前，忙跪倒：“救命！救命！长老，救命啊！”唐僧说：“ 施主请起，莫担惊。悟空，你连丧母女两条命，难道说还要打死这位老公公？悟空说是。你千万别上当，他就是刚才逃走的白骨精，是妖救出，不能够把他放，咱和他给他冰坛不通炉，给他水火不相容，今天要不打死他，这妖怪要吃你的肉来害你的命。唐僧说，哎哎，管什么妖怪不妖怪，是妖怪要劝他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这老翁一旁把头点，嗯，还是长老说话我爱听。你的徒弟打死我的老伴闺女还不够，还要加害老汉，说我是妖精。悟空说，你就是妖精不会错。好，悟空给他瞪双睛，给他铁棒一举，带着风声啊啪，把白骨精打下了山涧万丈坑。悟空正要去追赶唐僧，他面沉似水，冷如冰。悟空，慈悲善念你不讲，为师的言语你不听，一时间你连丧三条命，佛祖怪罪不能容，你这样的徒弟我不要了，赶紧回你的水帘洞。猪八戒沙僧走上前，都替悟空来求情，可不管他俩怎么讲，唐僧就是不答应。悟空想，师父上了妖精的当，在这时候要劝他回心转意不可能，我必须如此这般来行事，给他随机应变除妖精。想到这里把他师弟叫，你二人要保护师父取回经卷早回城，转身对唐僧给他悟空八里行，我有一句话师父记心中，人妖修错认，给他是非要分清，给他西天路途远，是师父多保重，我走了。噌，猪八戒沙僧心难过，是抬头看悟空早已影无踪了。在这时候天色已晚，山风冷，只剩下他们师徒三人冷清清，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当，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精，坑点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怎么迈步的走着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啊，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给他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给他这里正祷告呢，猛听得如来佛像搭了声，哈哈，我三番两次没得手，今天拿你不费功，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扎，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星妖作怪诡计多端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变了样的，一个个给他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给他呼啦过来的一窝蜂，先把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和尚是素手被擒气难平，白骨精洋洋得意呵呵的笑，开口叫了声老狼精，老狼，你快去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等回来赏你块骨头尝尝荤腥。是，老狼精答应一声不怠慢，给他跑出了洞外一溜风。不多时就听见小妖一声喊，报，老太太到。白骨精一听，他的急忙欠身离座往外迎，妈妈，我今天请您来吃唐僧肉，但愿妈妈不老长生。说话间吩咐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老妖说，慢来慢来，让我先见识见识这个唐僧。说着话他走到了唐僧面前，眯着眼看，嗯，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你身旁徒弟有几个？他们都叫什么名啊？ 唐僧说身旁徒弟有三个， 哎，这不才俩吗？ 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只因他一时连丧三条命，被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 白骨精一听啊，呵呵的笑，妈妈，这蠢僧还在鼓里蒙，这是女儿我施的离间计，我耍伎俩变人形，我会骗会哄又会蒙，的中我的烟炮鬼吹灯。 哦，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 妈妈，您忘了，这以假乱真属我能，您不信我再变一变。 说话间突然不见白骨精，见一个年轻的少女面前站手，提了一篮的大白馒头热腾腾。唐僧一见就是一愣，不由得脑袋发胀直嗡嗡。一转眼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这个老婆子一阵狂笑又不见了，在面前站着那白发苍苍一老翁。再一看白骨精又恢复了真面目，唐僧他如梦方醒，心里的打扑腾，问妖精，你三番两次讲我骗，未免有点理不公啊。 哼，理不公，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要吃你的肉，不耍手段怎么能成？ 这句话唐僧一听愣了多半晌，无奈何还得向妖精来求情。妖精啊，我三次救了你的命，你也该发个慈悲放我去逃生吧。 白骨精他哼了一声大嘴撇，哼，你说话真是不牙疼，我们就是专讲吃人肉，不懂你那套慈悲经。 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问唐僧， 唐僧啊，这些话你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 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师父不晚，悟空在此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蹭他跳上了宝座一抹脸， 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给他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给他耀眼，拧在了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袄黄云缎给他虎皮战军为腰中，丝纶带金打连环扣给他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的棒，真的豪气冲天拔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走啊！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但只见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错，棒戳棒撤，一棒一棒给他击入闪电快似风，给他棒棒紧逼白骨精。这妖精闪展腾挪，上蹿下跳，左摇右晃，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只有照架子力呀，没有还手的功。在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呼啦一声往上拥，孙悟空不慌不忙把他身躯晃，但只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孙悟空。有这个唐僧解了绳索，有这个八戒沙僧啊松了绑绳。 唐僧这时惊又喜，他叫八戒啊喊沙僧，快快快快帮助你的师兄打妖精。 沙僧这里五禅杖，猪八戒钉耙高高举在空，什么狮子精啊老虎精给他山猫野狗，兔子精给他蝎子蜈蚣大长虫， 眨眼间全被消灭一扫平。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住了白骨精，是突突弄干起给他沙刷里根藤，给他飘飘金蛇窜，给他团团火秋红。 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 唐僧这时羞又愧，和颜悦色叫悟空，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 悟空说，我根本没回花果山，暗地里保护的师傅师弟隐身行，在洞外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了。唐僧说，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悟空说，这也是妖魔尸鬼寄给的阴险狡诈把人坑，要知道人妖错认定遭害，给他真假不辨灾祸生。此去西天多留意，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唐僧点头说声是，那么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又勇有神威，给他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白骨精。 老纪老纪，你还不快跑，留神一会儿白骨精又活过来抓你。 哎呀，我才不怕这个呢啊，最后这一次是彻底的把白骨精给打死了，这正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物又重来。呆， 哎呦喂，你打我干嘛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 有一个骑车的，有一个修车的。这个骑车的呀，推着一辆新车。来打起这个修车的，凑上前笑嘻嘻叫同志慢着骑，您这辆车再不修理就要出问题。骑车的说，我这辆车呀才出厂一年半，我才骑了半月有余。这个修车的说，哦，那我给您看一看呢，咱们检查检查哪儿不合适，修理修理就更好骑。您要有事儿下午再来把车取，您要没事儿来坐在这儿歇息歇息就把烟吸。说着话就听见这个扳子钳子剪子锤子榔头改锥一阵响，这辆车铁链子一掉就离了地皮。他卸下了前胎后带链套飞轮车铃锁闸叉子后座满满碰碰摆了一地，不一会儿他又把卸下来的零件又全都装起，算盘珠一打噼里啪啦响，您听我一五一十的算个仔细，您的这辆车前带慢煞气，后带是别的，换了气门芯这轱辘打足气，整了整挡泥板飞轮擦油泥，车座子换了一个黄片给您往上提了提，我又擦洗中轴的前后换闸皮，共计是一如一，一二如二，一去九进一，再加一块六毛七，三去二十一，共计是二十二块六毛七。这个修理费便宜还不便宜，本打算给您再把那内带换，